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中午是中高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还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也在20%到30%，比较低，还请人们呢多注意多喝水啊，及时补充人体的水分。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偏南风一到二级。气温10到7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6号星期二，来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11点33分24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习惯性的、依赖性的、信任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在平常的交流当中，用泰语讲话非常有喜感， 那种 鼻音非常多哈。 是的，是的。 但是你要听泰国方面的流行歌曲，唱的相当好听， 是的， 编曲啊、表字啊、表达 是非常时尚的。 是的，是的，很有这个节奏和律动的感觉哈。说到泰国呢，好多朋友对这个地方向往，也去过哈。比如说那个海滨的城市啊，文艺的小城啊等等的哈。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还是不多的提到这个地方。 对，近两年来 是不是 成为一个有点网红的一个目的地 了，叫做华欣。 哎， 我初次看华欣还是在百度搜索上看到他的。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也是经常带着他的亲爱的小伙伴，他的甜蜜的小宝贝儿子哈，经常去世界各地采撷美丽风光的超级辣妈 ROCK。 欢迎 Rock。 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又瘦了 啊！他是每次我见他都会

挺晚的，挺晚的、 啊。大概几点钟？ 我带着孩子去泡吧哈，反正是二十二点十点吧，都还很多人。 哦。 然后孩子很无奈，但是大乐高说：“妈妈，我回家睡觉行吗？”嗯、不行，妈妈没喝完的。 妈没喝完。 哎， 来，要不然陪妈妈一起喝吧。 小朋友因为不是去到那个一开始他们生活的地方，会觉得有点不卫生，状况也好哈。 嗯。 那到了华新之后， 嗯， 换了新的酒店。小朋友有没有交流方面的改变、嗯、你就觉得妈妈细心的感受 嗯，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就是跟文明要产生链接、 哦、哎呦 哦， 他在那儿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因为他语言不通嘛、 嗯、 他怎么能和这个世界产生链，他就说我要找一些我能寄托的东西、嗯、 所以哎呦还寄托的东西， 对，他就喜欢两个、嗯、一个是猫和老鼠，一个是乐高、 啊、 就只要这电视台有猫和老鼠的地儿 开心， 他就觉得这个地儿我能待 嗯、 啊，然后自己随身带个乐高 哦、 那你把 iPad 就是那个把猫和老鼠全集给它下好，那岂不是就让它随身带着呗？ 我故意没给它带。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自己去寻找这种渴望，就是当你给扔到孤岛上的时候，文化孤岛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想要什么？他内心就比较清楚。 也是一个锻炼。 实在找不着，我抓着真猫。 自己演 ，Tom Jerry。 可以唱吗？ 可以演哈。其实我会在，我也是个爸爸，我还是比较细心那种爸爸。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观察小朋友的变化哈。 嗯， 你看就是你会瞬间会觉得他自己有一个自理能力的提升， 对， 就是没有人去帮他的时候啊，就吃饭也没人帮你啊，选东西也没人帮你，有我又不跟着他很近的时候，他会自己去跟自己交流、 嗯、 就主动跟别人打招呼聊天， 对， 就锻炼他的交往啊交流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 啊、这 你就不要理他， 对，不理他、 嗯、 就自己远远看着他，天天会他有一个我们家孩子小男孩哈， 嗯， 有点缺乏安全感，四月份五月份出生的人有点缺乏安全感，我觉得啊，然后呢他经常想自己证明自己有能力了，我是个大孩子了啊，然后有时候我哗就躲起来， 对， 我忽然躲起来大概五秒钟，他大概有十秒钟的时候啪一回头，人呢，他本来挺专注的聊天啊干什么、 哦、 特别着急啊，就找我，就特别欣赏他找我那段过程 啊、哦、啊，爸爸， 他不是哭， 边找边哭， 他不是哭、 啊、不哭， 他一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些方法，他会很紧张， 嗯， 判断他在哪儿呢，就脸上的表情他判断哪儿呢，然后一开始故作镇定，一分钟之后没找着他就开始焦急了， 嗯， 心慌就开始跑，各种跑，最后就会战争，就你刚才说的 啊，要哭了， 对，我曾经试过十分钟让他找我， 天哪， 也挺残酷的哈， 天哪， 哭的哭的哭的就找不到了，就开始问教我他怎么办，找不到爸爸了、哦、找旁边的那个服务人员带那个、嗯、就是我 说标的、 哎、就问了，然后他也说不懂啊，他就跟妈妈就说 father、嗯 啊、嗯， 那我知道我爸爸的电话，你可以打给他吗？ 哦、啊， 就说哎，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 哇哇大哭，坐海滩上。 我出现的时候啊，对，我出现的时候，钟苗那表情，而且我儿子的表情是这样，你去哪儿了？ 很愤怒， 但是也很开心、 嗯。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然后他就明白了，对对。 啊、 嗯，这、嗯、也挺恶作剧的哈。 这个爸爸有点变态， 是吧？ 对。 就一次，在国外的时候，我就看到 还在国外，我的天哪！ 就在 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我带你去找爸爸吧。” 我就挺身而出一个飞腿， 对， 咣咣几个鞭踹。说到这个晚上的生活，其实、哦、海边呢就是不由自主会慢一点，然后呢节奏会慢一点，然后呢如果是父母的话就会要享受一下个人的时候哈，那你是自己带着还是跟爱人一起去的、 嗯、 自己那小伙子睡了之后，你面对这样一个漂亮的海滩又灯火阑珊出来的时候，你跟他一起睡还是会自己在阳台待一待？ 我比他睡得还早， 累坏了， 因为他是一个靠谱的人，他会考虑很多安全问题，壁虎又会不会来啊什么、 哦、他是那样的 那种、啊、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困了我就睡，然后我说你看完吧，自己把电视闭了啊，然后他会守夜一会儿，然后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了再睡、嗯、 不能让蜘蛛咬我妈妈，来一只打一只。 嗯，白天的节奏是什么样的跟孩子白天 啊、嗯、白天嗯吃早餐，早餐在早餐厅他就会有很多奇遇，就是我刚才像刚才整个说的，就逼着孩子去拿东西要东西，我是反正我在这坐着， 你要、哦、他自己去解决， 对，你要来你就吃，要不来就不吃， 哦， 然后他就给人用英文费劲办法那儿 交流呗 啊什么的、哦、嗯 嗯， 然后嗯上午带他去，后半段他就是因为对文明产生强烈渴望了， 嗯， 就是只要有书的地方，后来换的那个酒店有很多书 啊、哦、换了几家酒店、嗯、 很多人就是喜欢高级酒店是因为他设施、 哦、 我们俩其实一般去都看那个酒店有没有可以读的东西， 嗯， 然后他发现很多书他又不懂，他就哀求我来给他讲一讲， 哀求， 对， 然后就在泳池边看书，基本上就是一上午都是在看书， 挺好挺好， 真好、嗯、我觉得就是 就是 Rock 的宝宝，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求知欲很旺盛的宝宝， 嗯， 对，很喜欢读书，很喜欢去这种文明有文明历史渊源的地方哈， 嗯， 对，我觉得以后可能那在你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也会特别考虑这些方面吗？ 我会有选择，就比如说像一些比较网红的景点， 嗯， 或者特别贵那些门票很贵的， 嗯， 我基本都不太的去， 嗯， 他都基本上属于没去过，他只是听别人说，我们往返的时候正好同班的飞机的人就是很巧遇到嘛，说他们花门票钱在泰国大概就花了3-4千 人民币， 干嘛呀？这都是什么门票？ 都是干嘛了？ 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是噱头嘛， 啊， 就是 一个一个的，反正就有就得去嘛，对吧？ 我也不举名字了，得罪人，反正就是什么，嗯，几百块钱的游乐场， 哦， 几百块钱的都是中国人去的那种， 在去的那种， 嗯，对， 我就喜欢去中国网红打卡，什么 LINE 主题公园啊，什 么 这个就是 LINE 就是小兔子小熊， 对那门 肯尼兔和布朗熊， 对400块钱， 对，400块钱的那算了吧， 吃点鱼吧， 啊， 吃点丑鱼， 对，丑鱼挺香，真香， 是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泰国呢还是挺便宜的， 嗯， 挺方便的， 是的， 而且刷卡，啊，微信都可以完成交易，不用带那么多钱， 嗯， 但是记住， 嗯， 去泰国的时候带足一些那个必要的钱，因为查你，你又没有带足的话不让你进去，对不 对？ 对，会有哈。 现在还会查那么严吗？ 这个是个规则，但 是 这个规则我从来没碰到一个人被抓到过 啊，是吧？ 对，他这个 应该是 抽查， 有没有无患，有没有无患， 就是，嗯，有备无患吧。 对 对 但是5000泰铢就是应该是5000人民币还是5000泰铢来着？ 好像是合2000人民币 啊，2000人民币哈， 1万泰铢， 那 一万泰铢。 其实这个规定，我个人认为有点不合理。1万泰铢带在身上的话， 对，啊， 很容易就丢了， 是吧？ 对， 嗯 嗯。 而且我个人觉得，你不用带那么多钱，带个卡，然后他查你，就机场有提款机嘛，实在不行就提一点， 先去操作， 是 吧？是 的， 嗯， 来来来，你跟我来，你看一下卡内余额。对，是啊， 尴尬了， 尴尬了，这看不懂。 不管是丑鱼还是糯米饭， 哦， 还是三个人的人均消费不到70块的海鲜套餐， 嗯， 大的还是那种民宿酒店， 嗯， 游乐场海滩，我觉得华欣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带着孩子去玩的地方啊。 是的， 因为你可以让孩子体验不同的， 嗯， 生活环境啊， 嗯， 对， 嗯， 我觉得 Rock 良言呢，其实他虽然说他有点辛苦，但是他在跟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还是乐在其中的。 那肯定的， 这是一个难得的交流，嗯，是情感的升华， 对， 啊，这个 痛并快乐着。而且我发现，就是每一次，如果你要是看到孩子的成长，你会觉得有超级 的 满足感， 开心哈，啊， 嗯， 是吧？ 嗯，对， 等着吧，你现在才5岁， 嗯， 等到7岁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问题会接踵而至。 对， 我们慢慢去适应。 对，也有更多的幸福会带给你。 对，慢慢的去感受哈。 嗯， 也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年轻的爸爸妈妈和上了岁数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感受美丽的家庭生活。 嗯， 谢谢梁言， 谢谢 Rock。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要预告一下，梁言周日还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好的。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